上空最美的声音，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之声。 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听众朋友您好，三河之声会在每天的整点和半点报道各单位的工作职能动态以及服务百姓的方方面面，欢迎您收听参与。今天本时段的三河之声来自三河市交警大队，本期为您播出交通安全预警提示。参与我台的三河之声节目的联系电话是71556565 71556566。八月份以来呢，河北连续查获两起非法接送学生车辆严重超员违法犯罪行为。8月4号，沧州海心县交警大队查获 GJ10B17 小型普通客车，该车核载8人，实载28人，超员250%，属于严重超员。目前海心县公安局已对涉嫌危险驾驶罪的驾驶人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8月8号，沈家庄灵顺县交警大队查获 GAF2W28 小型普通客车，该车核载5人，实载37人，超员640%，属于严重超员。目前灵顺县公安局已对涉嫌危险驾驶罪的驾驶人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两车均为非法接送学生车辆。当前正值开学在即，三河交警作出如下安全提示：一、三河交警温馨提示，为了孩子的安全和家庭幸福，劝告各位家长接送孩子自觉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二、广大群众发现非法接送孩子的超员车辆，请及时向当地公安交警部门进行举报。三、各幼儿园勿使用未取得校车服务的车辆接送孩子。四、开车上路请按核载人数载客，严重超员害人害己，驾驶人涉嫌危险驾驶罪。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 燕达健康资讯。 立夏过后，泌尿系统结石发病率逐渐升高，天慢慢热了，腰痛腹痛的人也多了起来，这其中不少是结石在闹腾，这是因为大家出汗多喝水少，易导致患有结石的人发病。尿酸类、磷酸钙类结石近些年增长最快，草酸钙类结石连续多年排首位。结石好发部位为肾、输尿管、膀胱、尿道，男患者多于女患者，两者的比例约为2:1。结石可见于肾、膀胱、输尿管和尿道的任何部位，但以肾与输尿管结石最为常见。燕达医院泌尿外科温馨提示，体积较小结石可以多喝水，适当多运动，不用药物及手术治疗就能排出。稍大一点的结石可以药物治疗，再大一点的结石可以行体外碎石治疗，大结石、复杂结石就需要通过手术治疗了。 爱生活，爱健康，燕达健康资讯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是一所按 DCI 标准建造的拥有3000张床位的国家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融合定点的三级综合医院，河北首批省内异地就医定点医疗机构，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定点医疗机构，持北京社保卡在河北燕达医院可直接报销。健康热线400-898-1120，急救电话0316-3306-120。 三河市运输管理站通告：为了规范我市机动车维修市场经营活动，提高机动车维修质量和服务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和《交通运输部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从即日起对全市的机动车维修市场进行清理整治活动，并将查处的违法行为向有关部门抄告。清理整治内容如下：一、未取得许可擅自从事机动车维修经营的；二、超越许可范围从事机动车维修经营的；三、擅自改装、拼装和承修报废车辆的；四、使用假冒伪劣配件维修机动车的。以上违法行为一经发现，将严肃查处，望广大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合法经营、规范服务，营造良好的机动车维修市场环境。三河市运输管理站。 看大海，吃海鲜，山东威海欢乐看房之旅开始报名啦！三天两晚，吃住全包，只需199元。精装房，大社区，首付5万，文松天海，畅享滨海生活。咨询电话：715-5630、139-3048-9961。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向远方，爱生活，哦，最强的力量给予你我。 请为1033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 早，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我是雪雷。新加坡的旅游代言人是谁啊？孙燕姿咯。她最近呢 po 了一张自己的哇，画这个大红唇眼妆黑眼妆的一张照片啊，有人说显得性感十足，配了一个文字就说，早安，下个假日不如来新加坡玩呢，把很多人萌了一把啊，成熟当中性感当中又带着萌萌哒的感觉，这就是年轻无极限呢。送上这首歌开场曲，孙燕姿《年轻无极限》。 现在的我是否有些不同？努力工作也努力的犯错，20岁的我学着大人应该有的动作，翻来覆去现实让我退缩，梦想已经不够，想把天牵手手下个脚步，我懂你怎么做，新鲜的念头冲击着我，命很快失控，张开手起飞，让年轻有极限，挑战一切，飞越更多空间，才能体验不害怕 首歌孙燕姿《年轻无极限》，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我是雪雷。刚看到微博上面啊，这个演员张蕴毅给自己的老公表白，因为他最近参加了一档综艺秀节目呢，是要去沙漠拍摄的撒哈拉。他就说，诚如三毛所说，每想你一次，天上就飘落一粒沙，从此就有了撒哈拉。每想你一次，天上就掉下一滴水，于是就有了太平洋。哇，天哪，我承认我狗粮吃了一嘴巴。黄征一个人的战役， 没有任何预兆，黑夜来得像轮海啸，就在烟后燃烧，冬却没有点轻丝毫，回忆又在咆哮，爱与不爱总在争吵，时间分秒如刀，宁愿死去不愿思考，眼中的暴力也冲不掉你的样子，多少无名指还为你留着位置，世界太大还是 7:14。这里是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数位1033，三河省空最美的声音。 低彩票，欢乐无限，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1亿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3D，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刊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 30个号码任选7个，百万奖次第开， 排列七，排列五，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这里群山巍峨，夜水萦绕，夜莺逐格掩映其中。在这里，你可以品尝绿色食品；在这里，你可以享受慢生生活。三河市民福山庄，一个世外桃源，让生活拥有大自然的味道。民福山庄，休闲度假的理想圣地，只要你来，肯定爱上这里。咨询电话：0316-3510-666，3510-666。 三河市环境卫生管理局《爱护环境卫生倡议书》。尊敬的市民朋友，拥有一个干净、整洁、有序的生活环境，是我们每一位市民的共同愿望。干净整洁的环境不仅需要环卫工人的辛勤付出，更需要大家积极行动起来。为此，我们向广大市民发出如下倡议：一、做文明习惯的养成者，请您做到垃圾入桶，不随地吐痰，不车窗抛物；二、做文明生活的传播者，请您带动您的孩子、爱人、朋友共同参与到爱护环境卫生行动中来；三、做文明行为的监督者，请您积极维护环境卫生，积极劝阻、制止、举报各种破坏环境卫生的行为，举手投足关系三和形象，点点滴滴折射文明素质。让我们从现在起携手并肩，身体力行，共同维护好三和的环境卫生。三和市环境卫生管理局。 向远方，慢生活，街上的力量，激励你我。 品味1033，三和上空最美的声音。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我是雪雷。福布斯杂志出了一款最赚钱男星排行榜，好莱坞的啊，基本上都是。第一名是谁呢？叫做马克·沃尔伯格，是好莱坞薪酬最高的男主。在去年12个月内，税前的收入达到了6800万美元。天哪，拍了什么呢？像变形金刚、最后的骑士、老爸当家，这些好莱坞大片都是他演的啊。另外第二名是演了海滩救卫队、勇敢者的游戏当中的巨石，叫道恩·强森。第三名是演了速度与激情当中的范迪塞尔，这是赚钱最多的前三名。而亚当·桑德勒只排名第四。你说演像那种好莱坞商业片的都没什么内涵的都是赚钱最多的，反而像亚当·桑德勒排不到前面。那所以我就跟亚当·桑德勒有共同的困惑。桑德勒就说，哎呀，为什么我的才华跟收入不成正比呢？ Sarah 配角。 着眼泪的晚餐，一个人吃完，天亮说晚安。我们越走越遥远，唯一变瘦的脸，你都没发觉。 配角，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我是雪雷，跟你一路上听听歌唠唠嗑啊。今天唠一唠不成正比的事情怎么样。无言留言说，我的收入和我的智慧不成正比，当然这只是暂时的。那个无言，暂时的，你真是一个盲目的乐观主义者呀。张雨生，口是心非。 口是心非，你深情的沉默都随着西风飘渺远走，只愿浓化我钟情的意图，就像枯萎凋零的花朵。是火燎原我热情的眼眸，特别能让最灿烂的天空晴天霹雳，你绝情的放手，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于是爱恨交错燃烧手，怕是把这些苦没来由，于是悲欢起落人寂寞，等一等这些伤会自由。于是爱恨交错燃烧手，怕是把这些苦没来由，于是悲欢起落人寂寞，等一等这些伤痕有。Show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却成为猎人的目标，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我永远都找不到。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现在是7:29。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警卫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警卫1033， 警卫1033， 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接下来为您播出。知识大家，充电实践，迎向方法论。欢迎来到今天的营销方法论。上期节目啊，我们聊到了顾客一看就心痒的文案写作小妙招当中的第一招，说到了甜嫩多汁的水蜜杏、奶油草莓、牛奶西瓜等等的例子，给各位总结出了小妙招：跨界名词加品类名等于精彩文案。不知道各位小伙伴有没有把它用到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呢？如果用到了还有效果，效果还不错的话，请为我点赞加油好吗？今天的营销方法论为大家推出顾客一看就心痒的文案写作小妙招第二招。如果你觉得第一招已经是干货满满了，那么我想说第二招绝不逊色，而且呢是一种比较高阶的写法，一般的营销人呢都没有注意到，更别提熟练掌握了。而此刻爱智求真的你马上就要把它收入囊中了。 这里是充电时间，以声音为介质的学院派资讯服务。 我们还是从一个例子说起，不知道你是不是和我一样是一个抠脚大汉，没事呢就喜欢去直播平台上撩一眼呢。接下来我们一起堕落一分钟，做一个无所事事的宅男，去某直播平台逛一逛。给你介绍一位主播，叫做飞哥。飞哥呀，是一个热血的健身爱好者，他发现一个有趣的商机，很多男生都想健身， 但是呢，国内健身房都要买课，教练才会来教你，没钱的人在里面就成了他口中的健身孤儿，确实很可怜，无法入门。飞哥啊，喊出了一句口号，说你不会教你，你懒惰我陪你，你还有什么理由不训练呢？天天在直播平台上直播自己健身，讲解动作要领。显然飞哥肯定不是做雷锋，人家也是要赚钱谋生的。他赚钱呢是靠卖营养品，代理了一个德国品牌，价格可不便宜，要399到439一罐。蛋白粉的品牌千千万，飞哥为什么选择这一款呢？他看中的这款是100%水溶乳清蛋白，产品的优势啊是长肌肉更快。那问题来了，怎么让看直播的宅男们理解相信这一点呢？很多营销人会这样写，解释一下营养学的原理，说这款产品呢是牛奶分离提纯了，吸收率高了，氨基酸组合合理了等等等等。问题是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广大的宅男们刚刚看过衣着暴露的女主播，精彩的游戏特效，完全是一种消遣娱乐的心态，他会费脑子听你讲这些专业的吗？嘿，这也是我们每个营销人都会遇到的难题啊。当你卖数码产品、医疗产品、昂贵电器这些比较贵的产品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产品优势往往是很复杂的，你一讲专业术语、原理概念，文案呢就成了博士论文，特别的枯燥难懂，读者不爱看也看不懂。但是产品优势偏偏就是这些，绕也绕不开呀，我们该怎么写呢？飞哥在详情页的这句话简直太亮了，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款100%水溶蛋白粉，你可以理解成为游戏当中双倍的经验卷轴，吃了能够加速你升级肌肉的速度。正中靶心啊，宅男一下子就懂了，他们经常打游戏吃经验卷轴，升级更快，角色呢变得更强，这一点他们实在太熟悉了。那么蛋白粉还要不要买呢？当然要，有开挂的道具为什么不用呢？你看到了，表达产品优势的第二招就是跨界类比。最近啊，我的一个朋友做了一个精酿的啤酒，写产品推文的时候一直找不到方向，找我来帮忙。你发现没，说到喝啤酒啊，前几年我们一直在喝的是某金、某岛、某花、某江等等等等啊，这几年不一样了，大家开始喝进口酒，什么16某某啊、熊某某啊、福某某啊，比利时的、法国的，各种的。这些酒呢普遍口感更好一些，更香更好喝，奥秘在于酒发酵的时候掺了水果、香菜籽等等的香料，因此呢会有这种花一样的香味出来。而朋友卖的这款啤酒不一样，它是采用德国经典的配方，德国人只喜欢用麦芽酿酒，痛恨掺香料的做法。1516年，也就是500多年前，德国巴伐利亚公爵维尔逊武士甚至颁布了德国啤酒纯净法，规定啤酒主材啊只能用麦芽，其他的通通不许放，为的是酿出100%的纯麦芽味的啤酒。其实啊，德式小麦啤酒是啤酒里老祖宗，后人在它的基础上加入了水果、香料等其他食材，做成了创新的酒款。但是啊，无论怎么创新，德式小麦在全球范围内一直是最畅销的酒款之一，口感纯正好喝，非常经典。看完这段资料，我写下了一句话，这款酒畅销了500多年，你应该尝试一下。理由很充分，因为它经典正宗，全球畅销了500多年，味道有多好还需要证明吗？但是如果就这么写出来，总感觉很啰嗦，而且呢不够打动力。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体验，话在嘴边就是表达不出来，气得捶桌子也无济于事，直到晚上11点多，手中的可乐激发了我的迟来的灵感。德式小麦是全球畅销500多年的经典，喝啤酒没喝过它，就像喝了一辈子的芬达没喝过可口可乐一样，你至少应该尝试一次，不是吗？这则推文投放的效果好得出乎意料，第一次投放呢是在一个营销大 V 的公众号，支付的转化率比以前提高了 76.86%。之后呢我们又投了三个大号，3天赚回了营业额35万多， ROI 高达1:6以上，也就是投1块钱广告费能够赚回来6块多。能取得这样的好成绩，这句话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说完了啤酒啊，就不得不联想一下艺术。我们都知道徐悲鸿呢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其实啊他还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徐悲鸿还是一位文案高手、段子手。今天的充电语录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徐悲鸿的 文案是怎么写的。 充电语录。 徐老师啊，很擅长制造名言警句，用现在话说，他就是一位文案高手和京剧段子手。你比如他随口点评齐白石的话，敬精微致广大，结果呢，这话呀就成了很多艺术家毕生追求的一个境界，最后还成了中央美院的校训。除此之外呢，还有一句话大家肯定蛮熟，那就是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也是他说的，听起来就很傲娇吧。啊，作为一位文案高手，徐悲鸿啊不仅会打鸡血，他也同样擅长熬鸡汤。你比如这个啊，说懒惰是所价极高的奢侈品，一旦到期倾覆，必定是偿还不起。怎么样，鸡汤味很浓郁吧，绝对是鸡汤中的土鸡汤。而段子手写起段子来啊，那也是不在话下呀。你像这个啊，别人看我是荒谬，我看自己是绝伦。他像极了周星驰那句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听完了徐悲鸿的精彩文案，进入今天的充电贴士。 美丽必知。 我们今天说到的呀，是跨界类比的思考逻辑，品类名、优势原理类比，再加上跨界名词，最后呢，用跨界名词类比品类名。好的，我们总结一下这两期节目所说到的小妙招。想把产品优势表达的生动精彩、淋漓尽致，我们手里有两把武器。第一呢是跨界名词组合，上期节目讲到的。第二呢是跨界类比。要提醒各位的是，找跨界名词的时候，请你注意两个要点。一啊，是这个词大家要很熟悉，一听就懂。第二呢，是它比我们的产品品类高级，能够引导读者往高大上的方面去想。好的，各位，顾客一看就心痒的写作文案小妙招，我们为大家介绍完了。那我们充电时间，今天的关键词呢，依旧是文案。今天为大家准备了一篇干的不能再干的干货，叫做文案老司机的64种修辞主义。您只要在充电时间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回复文案002，就能够收到这篇文章了。好的，各位，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 三和市通达农机驾校已依法退出经营，未来将采取联合办学模式完成在册学员培训。已报名尚未培训的学员，请于10月1日前到驾校办理退费手续，逾期未退费，视为同意转入合作办学模式学习，本校不再办理退费。特此公告。三和市农机培训学校，三和市通达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 好消息，好消息，海南看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感受一方，亲近大海，品尝海南特色美食，三天两夜往返双飞，购房报销机票费用，咨询电话7155630139304899961，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售价29.9万至61.8万，智慧尊享惊喜礼包，利率低至2.99%。详询三和波士智达0316-3725-888。 向远方，爱生活，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 请为1033。三和上空最美的声音， 跳吧 气息，多爱不释手，爱是下不去的孤独的美丽滋味，藏在我心头。久久有些事已不想说，有些就忘了 萧亚轩 Cappuccino。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赵继伟留言说了啊，说我的帅气跟我的智商不成正比啊，如果你的帅气跟你的智商是成反比的话，你是不是一定很帅很帅很很帅？你智商多少我就不知道了啊，我猜不到。鬼迹机怪物 看断的序幕就此打住，微光里一层多少的荣光有一命数，被成功耽误重复，爱因可怕说随便人情，在哭，在无论

医生，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这里是三合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日前，我市召开大气污染防治、散漫污企业及漫污坑塘整治工作调度会，市长刘连杰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当前大气污染防治形势非常严峻，特别是党的十九大即将顺利召开，全市空气质量保障任务非常艰巨。刘连杰要求各级各部门要迅速行动起来，科学摆布秋冬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严格按照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至2018年秋冬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和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至2018年秋冬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量化问责规定及巡查方案，要求坚决打好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战，要明确重点、严格标准，迅速掀起治理高潮。在气道煤推进中，要注重质量和安全，必须按时间节点完成任务，要确保取暖用火的方式让群众满意，要健全气道煤台账，把底数摸清，施工要按时间节点到排工期。在漫污坑塘治理方面，要严格落实监管责任制，明确坑塘责任主体，坚持一坑一侧分类治理，确保按时间节点完成治理任务。对于散漫污企业整治，各镇区要把底数摸清，研究分类，看是否构成散漫污集群，不是集群的要梳理出来，共同研究治理方案。要严格取缔燃煤锅炉和炉具，禁煤工作必须抓到底。同时要搞好新增监测站和乡镇小型空气质量监测站选址建设工作。刘连杰强调，要强化责任，形成强大合力，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履职尽责，进一步强化政治意识、责任意识、担当意识，加大力度，加快进度，攻坚克难，加力奋进，确保各项重点工作落到实处。副市长马梅雨主持会议，并就相关工作讲了具体意见。五号上午，我市召开打击传销工作联席会议，廊坊市工商局局长李万鹏、我市领导王凤海、崔浩全、刘增禄、李志英、刘丽君出席会议。李万鹏对我市打传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认为我市打传工作走在了廊坊市的前列，希望我市进一步拓宽工作思路，创新工作方法，打破常规，坚定目标，把工作做深、做实、做细，要加大宣传力度，打出打传声势，形成强大的震慑力。市委副书记王凤海就相关工作讲了具体意见，他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持续保持打击传销的高压态势，对于查处的传销窝点和场所，要做到断水断电、清人员、清物资、清传销道具，最大限度地挤压传销组织的生存空间。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崔浩全主持会议。会上，政府办汇报了三河市人民政府打击传销通告，市委宣传部汇报了打击传销宣传活动方案，市委政法委汇报了打击传销联席会议制度方案、打击传销综合治理方案，市公安局汇报了打击传销重点村街清查方案，市工商局汇报了传销人员遣散方案、打击传销有奖举报工作方案，市人社局汇报了打击传销队员招聘进度及相关情况。为严厉打击传销违法犯罪活动，强力推进打击刑事犯罪整治治安环境百日攻坚行动深入开展，我市公安机关强势出击，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打击传销违法犯罪集中行动。宋新凯是燕顺路派出所的一名民警，在此次打击传销行动中，宋新凯身先士卒，和同事们共同查处了位于燕京航城小区的一处南派传销窝点。

天也骄傲，成为一个原子情难了，一生一世相互不不老，相爱深深天都看不到，恩怨世世代代心头上，有爱有心不能活到老，叫我怎能忘记你的好。深藏点你都不明了，让我哭也好，让我泪也好，让我天天看到他的笑，让我醉也好，让我睡也好，把旧情凡事都忘了，让我对也好，让我做也好，逍遥，让我悲也好，让我悔也好，恨苍天你都不明了，让我哭也好，让我泪也好，随风飘飘天地人逍遥， 随风飘飘天地人逍遥。 人间急任逍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我是雪雷。昨天我中午的时候在家里厨房里头，然后我们家儿子就跑进来了，就跟我说，妈妈妈妈妈妈，你知道隔壁露露的他的脖子吗？什么鬼？我就没踩他。过了一会儿 他又拽着我的衣角就说，妈妈妈妈，你可知道隔壁露露家他的脖子呀？我说他的脖子不就脖子吗，我知道他有脖子。怎么了？我跟孩子说，哦，没什么，就是那个门外的那个池塘里的水已经没过他的脖子了。我们听会儿歌，温岚热浪。 现在起眼睛来反射彼此电流交换似的，现在起用了不来证明热浪来袭，心跳加速也害羞，跟着我一起跳动，让身体找点事做，也休息抓紧节奏，跟着我 8:14。这里是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品味1033，三合上空最美的声音。 恒业金行五九黄金终身换隆重上市，不限时不限次零折旧，买黄金就买恒业五九金 NLE 超级婚戒，8月26日三盒首发，空中飞人撒钻戒，500枚钻戒免费送，8月26日恒业金行总店不见不散，咨询热线400-800-5620。看大海，吃海鲜，山东威海欢乐看房之旅开始报名啦！3天2晚，吃住全包，只需199元。精装房，大社区，首付5万，文松天海，畅享滨海生活。咨询电话：715-5630、139-3048-9961。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这里群山巍峨，绿水萦绕，夜屋竹阁掩映其中，在这里你可以品尝绿色食品，在这里你可以享受慢生生活。三河市名湖山庄，一个世外桃源，让生活拥有大自然的味道，您 富山庄休闲度假的理想圣地，只要你来，肯定爱上这里。咨询电话：0316-3510-666 3510-666。 为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呼吁广大群众自觉参与到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来，共同保卫蓝天碧水。本台与市大气办联合开办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在行动栏目，及时宣传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大气污染防治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指导全市各行各业以及各界群众更好地加入大气污染防治行动中来，倡导群众自觉为大气污染防治做出应有的贡献。大气污染攻坚在行动本期播出，按照我市散煤取缔工作安排，2016年底前完成建成区内散煤使用及销售网点的清零工作，2017年6月底前取缔全市域的散煤销售网点，2017年10月底前实现全市域无煤化，工商局加强巡查，做到全市散煤销售点彻底取缔不反弹，各镇区街道加大煤改气、煤改电政策宣传力度，逐一排查辖区内散煤使用情况，发现一处取缔一处，争取尽早实现全市无煤化。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运输煤炭、垃圾、渣土、砂石、土方、灰浆等散装流体物料的车辆，应当采取密闭或其他措施防止物料移洒造成扬尘污染，并按照规定路线行驶。装卸物料应当采取密闭或者喷淋等方式防止扬尘污染。违反本法规定，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车辆不得上路行驶。 向远方，爱生活，就像这里的吉利地方。 品味1033，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 欢迎回来，这依然是早安长颈鹿，我是雪雷啊。这个世界上有人说有三种东西是最浪费生命的，哪三种呢？一，评论；二，责怪；三，担忧。我觉得这话啊说的不是我评论，就我真心觉得说的不太对，非常不对。因为我觉得我以前的失败真的就怪我听了这些话，我不是责怪他，真的。你说我说这些话会不会得罪那个说这句话的人啊？以上我浪费了多少生命？科克李文暗示。 听见星星叹息，用寂寞的语气，告诉不灭的雨，是否放弃日夜追寻风的动机。心事不停累积，变成脸颊的泪滴。你始终没留意，我特别在乎你，你却像风一样左顾右盼而行。只是好朋友而已，每个欲言又止浅浅笑容里，难道你没发现我渴望讯息？我应该如何让你知道我爱你？ 心事不提累积，变成廉价的泪滴。你始终没留意，我特别在乎你，你却像风一样左顾右盼而行。只有你不懂我爱你，我给的不只是好朋友而已，每个欲言又止浅浅笑容里，难道你没发现我渴望寻亲？我应该如何让你知道我爱你？星星都知道我心中秘密，今夜在你窗前下的一场雨，是我暗示你我有多委屈。全世界只有你不懂我爱你， 这里是播出的早安长颈鹿，我是雪雷，陪你一路上听听歌唠唠嗑。刘成留言说了，什么不成比例，我这个月的收入跟我这个月的付出是完全不成比例的，我几乎天天加班，结果到手才多少，到手才3000多点。我有时候觉得很多人都说上班这件事情是谁发明的，上班就已经叫我觉得不可思议了，可是我敢说加班这个事儿一定是老板发明的。方大同千纸鹤， 是被回想这一切，好多的细节，比如你对我最微笑的离别，说爱的世界，以后再交会，缤纷这纠结，我安静了解，没你的感觉，只和你温柔对着。就是月把随心的快乐，此刻水清澈，远方的麦子真红色，千纸鹤不是还温热，随心的我们唱起歌，我走过屋顶上吹着大清早的热，微笑不无承认梦想是多么的感觉，一夜在地前世的感觉，一夜红尘几十万轮回，再写尽是缘分还是倾斜，时间如倒退，再次给机会，理由怎么给，你一句不爱了以为就解决，我喝的香水干掉的玫瑰，整夜你用了撒野，说解释很美，只和你温柔对着，不解释也把随心的快乐，不 18:29。 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接下来为您播出《行走城市》。 一本书，一座城，城市阅读，行走城市，行走城市。 出去旅行最好带一本关于目的地的书。欢迎来到行走城市，我是金灿。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青龙桥站，而带上的书是绿皮车站。我想火车大家都肯定坐过的，我们总是在一个地方上车，在另外一个地方下车，却少有人会驻足和欣赏每一个车站的样子。有一个叫做齐栋的人，他就痴迷于我国的铁道文化，而且他寻访的都是被弃用或者已经很少被使用的老车站，比如嘉峪关旁的近铁山站、森林深处的兴隆镇站，还有被称为中国铁路之魂的青龙桥站。青龙桥火车站可以说是一座在每个中国孩子脑海里都打上过深刻印记的火车站。小学课本里真天佑译文，如今依然在这群玩着手机 APP 长大的00后的教材里，就算他们记不住这座青龙桥站，也总能牢牢记住人字形铁路和真天佑的名字，实在太让人难忘了。如今的青龙桥站经过了百年的历史沧桑变化和浮沉，仿佛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一个秋天晴朗的早晨，齐栋开始探寻这座在旅行欲望清单上留存已久的青龙桥站。从八达岭公交站下车，往回走大概1.5公里，一座古老的京张铁路涵洞就出现在眼前。继续朝前走，沿途所有和铁道相关的景致都配有清晰的文字标牌来做说明，这让整个寻找小站的过程写满了轻松和畅快。没多久，青龙桥站的月台就绵延至脚下，抬头望去，堪称艺术品的站房就矗立在不远的前方。齐栋的内心是澎湃的，他真的站在了这片朝思暮想的圣地上，对他来说，这感觉简直像做梦一样。读一本书看一座城，铁道连接着一个个或陌生或熟悉的地方，而火车站就是承载着众多感情的点。读读这样的书，说不定哪天你也会变成一个铁道文化迷。绿皮车站在豆瓣阅读里可以读到，电子书售价是5.9元。 月光轻轻绕过车窗，照射在安静的脸上，这一刻惊喜的幻想平淡了岁月的忧伤，在窗外的理想找不到进来的方向，不知道那些痛是否和从前一样，还有谁在快乐吗？继续躲开 轻轻绕过车窗，照射在安静的路上，这一刻清晰的幻想平淡了岁月的忧伤，在破烂的理想找不到进来的方向，不知道那些困惑是否和从前一样，还有谁在快乐的坚持信仰，还有谁在快乐的继续歌唱，还有谁在快乐的坚持信仰，还有谁在快乐的继续歌唱。 8月13日，足彩三 D 送福利，只选足选三、足选六三种投注方式，千万嘉奖送给你，还在等什么？赶快行动起来吧！ 恒业金堂无酒黄金终身换隆重上市，不限时不限速零折旧，买黄金就买恒业无酒金 MLE 超级婚戒，8月26日三盒首发，空中飞人撒钻戒，500枚钻戒免费送，8月26日恒业金堂总店不见不散，咨询热线400-800-5620。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E级车及标准轴距E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重奏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坚力量。详询三河波士智达3725888。 三河市工商局、三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公开招聘打击传销执法队队员的公告，为依法严厉打击违法传销行为，全力维护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秩序，有力保证干净三河无传销市的总体要求。根据三河市深入推进打击违法传销活动实施方案的工作部署，经市委市政府研究同意，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打击传销执法队队员。一、招聘原则和方式，坚持德才兼备和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在考试考核基础上择优聘用。本次招聘工作采用统一招聘方式，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组织实施，市工商局做好配合。二、招聘人员性质、任务及待遇。一、人员性质，所有招聘人员均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人员性质为劳务派遣人员，聘用期限暂定2年。二、工作职责，依法严厉打击违法传销行为，维护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良好秩序，依法对重点区域进行执法巡查。三、人员待遇，所有聘用人员待遇按照三政办2016/63号文件执行。四、工作地点，工作地点主要集中在西市区。三、招聘人数和条件。一、招聘人数，拟公开招聞打击传销执法队队员100人，原工商局打击传销执法队35名临时人员原则上全部划转，其余人员公开招聘，且全部为男性。二、基本条件，一、具备正常履行工作职责的身体条件，18周岁以上，40周岁以下，1999年9月4号至1977年9月4号期间出生。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无违法乱纪记录。三、具备高中以上学历。四、退伍军人优先，学历不限。 五、法律法规规章对应聘人员资格条件规定的其他情况。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报考：一、曾受过刑事处罚、劳动教养的人员；二、曾被开除公职、开除学籍的人员；三、涉嫌违法违纪、正在接受审查、尚未作出结论的人员；四、有违规违纪等不良行为记录的人员；五、报考聘用后即构成回避关系的人员；六、凡是已参加我市机关事业单位劳务派遣公开招聘且被用人单位录取的人员。报名时间2017年9月5号至7号，报名地点市工商局打船办，工商局4楼。报名材料：报名时需携带身份证、户口本、毕业证、学位证、军人退伍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蓝底正面两寸彩照3张，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有效期内。报名填报情况不实、不符合应聘条件的考生，取消其面试资格。对严重弄虚作假行为要追究责任。联系电话03163150368。本公告由招聘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三河市工商局、三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17年9月4号。 向远方，爱生活，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 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变得有点闷，你说当你回去你好困，山顶下的大城市有点冷，相爱是一种气温，冷热没有谁可以保证，你用那种眼神宣告我是爱的亡魂，怎么可能？原来爱情可以那么狠。你说再见，情人，我是你一条伤心人，替你开一个门，泪往心里吞。我心爱的女人再也不问她的男人的灵魂，我是你第一道伤心人，我站在风里等另一个早晨，也许那一秒钟会是永恒，也许我的心碎成粉。变得有点闷，你说让你回去你好困，山顶下的大城市有点冷，相爱是一种气温，冷热没有谁可以保证，你用那种眼神宣告我是爱的亡魂，怎么可能？原来爱情可以那么狠。你说再见，情人，我是你第一个伤心的。 愿替你开一个那泪往心里吞。我心爱的女人再也不问她的男人的灵魂。我是你第一号伤心人，我站在风里等另一个早晨。也许那一秒钟会是永恒，也许我的心碎成粉。我是你第一号伤心人，替你开一个门，泪往心里吞。我心爱的女人再也不问她的男人的灵魂。我是你第一号伤心人，我站在风里等另一个早晨。也许那一秒钟会是永恒，也许我的心碎成 一个牛仔，第一号伤心人。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我是雪雷。在如今这个华语歌坛当中啊，唱功好的歌手真的是一大片，但是能够用作品来说话的真的是越来越少的。接下来的这位歌手呢，你能够感受到他隐居多年之后才华奔勃爆出来的感觉。这有个朴树， No Fear in My Heart。 你在躲避什么？哦哦哦，你在挽留什么？哦哦哦，你想取悦谁呢？哦，你曾经下跪这冷漠的世界，好像将你善待， 所以你厌恶危险。哦哦哦哦，坠入恶有深渊，数不到一切，你两手紧紧抓着，如同伸出血海，你小心翼翼的以为你拥有着貌似人生圆满。能不能彻底的放开你的手？敢不敢将你放坠落，坠入黑暗中，坠入迷途中，海阔天空，就让我来重新的痛。都拿走，让我再次两手空空。只有奄奄一息过，那个真正的我，他才能够大声。And just like that, you never understand.